塞人，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我们第一期 podcast， 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什么？ 好啦，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小西， 应该说就是 where I'm from， 然后 啊，其实我有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 自我介绍， 就是对。说自己的故事，然后说一下你最讨厌的 stereotype， 就是 哦 stereotype 是指 like 就是比如说 对外国的， 不是，就是说你觉得别人对香港人的偏见 啊， 是对于反送中还是 对 香港 对 自己对 自己 的 对自己文明的 哦，对自己 最讨厌的 stereotype。 OK OK， 那我们就开始咯。 那你先，你是主持人， 这题好难。 哎，我有发到那群里面，就那个截图，你 那个不是什么韩日韩流行文化吗？ 你只记得最后一行吗？ 我只记得什么香港人。还你先啦。 好啦，我是 Erica， 然后我是南京人，我最讨厌的。我觉得别人的刻板印象最不准确的是 素质很好。 华人，这是华人，这跟地区性之类的无关。 我超讨厌这个，因为我数学不好。 就是觉得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 没有，那是小粉红很关心。 或者就是我们是被洗脑的一代。 哦。 对。 嗯。 这个是我确实有这种 stereotype， 对吧？ 但不是对所有人，是 general 的，觉得中共比较强势。对， 我 是对、是就是是对中共，不是对中国，我觉得啦。 可是中国不是中共领导的国家吗？ 就是是对， 就是对啊，会有觉得国内很封闭，就是对外信息不沟通。对，我其实对，这确实是个事实，但是就是其实并不是，就是其实有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然后也有很多学者，就是基本上大学以上或者说或者大学学院怎样， 还是先自我介绍。 对，我也想大家先自我介绍。 好想讨论这个话题， 我也想讨论。 好来讨论 下一个，下一个。 好啦，讨论讨论这话题。 我这个 stereotype 我真的、 我也好想讲。 那你们讲吗？就想怎样就怎样。 我很想发问。 来嘛。 就好，因为我微信至少上面有好100到200人的、对中国人，就在这里结交的。然后很明显的，因为我来美国才用微信，所以里面的人全是就是我在美国才认识的中国人。然后他们在微信上发的东西，像以反送中为例好了、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发出来的那个很明显，像一个最有偏差的是有一个中国人在我的朋友圈上面，然后他就 po 文说香港在吵什么，就反送中刚开始的时候就说香港在吵什么吵，他们经济不是已经很好了吗？然后我就在想到底是干经济屁事，就明明就跟经济无关。 但其实我觉得经济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地区它经济发展很繁荣，然后其实经济可以带动起来很多其他产业，一切都 反送中是导火线，因为他们的 经济 有下降。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 就他 觉得 他的观点， 就是因为好应该说那个时候开始应该是对于反送中那个条例是重点，但是他的 focus 在别的地方， 不是门主。 然后我确实也有点开他的那个 link， 然后就是中国的新闻嘛。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不止一篇，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来美国的中国人还只看中国的新闻？对，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我也是这样想。 我知道你不是，但因为对我们之前讨论过了， 真的是不是针对什么？ 就这么说吧，就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比如说你们香港人会关注自己喜欢的几个博主，对不对？你在就算你刷 ins 的时候，你也是会看到一些你比较平时关注到的平台。我觉得这是整个受所有圈子的影响， 是 对，然后大家会互相转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对，所以任何一个平台上它主流的那些文章或者是就被传的很多的文章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平台的差异， 其实文化用词什么也都是另一个，对对 对，重点就是因为 对特别是 强啊， 这也是这也是 很 吸引我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这两边完全针锋相对， 嗯嗯嗯， 所以这一定有一个事实在后面，但是两边都很极端，然后 是 对。对，两边人都对这件事的态度又都很坚定， 对对对对，主要是我们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然后新闻又各自偏差的太多， 对， 所以是很难了解真实性， 对， 我懂我懂，尤其我们三方新闻都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 我 们要排一期这个节目，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继续讨论还是 好，调 CC 吧， 好好， 我吗？要什么自我介绍？ 对，就自我介绍， 讲一讲就忘了要自我介绍。 吐槽吐槽一个 我是香港人，然后 stereotype 吧，就觉得香港人很冷漠，很犀利，吧？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stereotype， 就像大家对纽约人的偏见， 就城市人 感觉， 城市人的偏见。因为 但确实啊，真的， 我觉得是的，就是怎么说，这个大环境之下，就是这个生活压力这么大的环境之下，你很难每一刻都保持笑容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你去什么茶餐厅啊什么都觉得那些人很 rude， 就说就没有笑容，就是你要什么也不说什么哦谢谢什么的，什么不会说什么欢迎光临会怎样的，你知道，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很冷漠啊，就觉得态度很不好这样， 那你觉得 因为 too rush，我觉得 对，就是我来了美国以后就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的生活习惯，我就觉得美国人做事很慢，我做得很烦躁，但其实想一想，这其实才是正常的，这你不应该 push 你的员工， 我觉得不正常， 你 就想破的，也不知道他们会在后面干什么， 我觉得很不正常， 欸，有时候是很极端很不正常，但是我就会去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反感，是因为香港真的太快了， 好啦，习惯在一个高效的环境中， 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这大家的压力这么大， 我觉得整个好像亚洲都很重视这种服 务业， 对，一定要讲究高效， 尤其是被日本统治过的国家， 你看他们 Target 就在那边， 对啊， 对啊，然后呢 Starbucks， 然后 服务员不好 哇， 我们就呛他， 那个赖长凳，我觉得根本是不必要的长度， 对， 我觉得很烦，我就看着他妈妈，这哇。 Do you want your receipt？ 啊，很慢的，超级烦。好，下一个。 啊，等一下，等一下，还有问题吗？ 哦，好好，你讲。 就是。香港人是不是对大陆人都通常怀有敌意呀？ 其实不光说香港，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台湾还好，因为就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说，我高中的时候有去过台湾，哇，台湾人对我们超级好哎，就没真的超级 nice， 就特别贴心的那种，就你去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不会觉得哦，原来这边人这么讲人情，这么会替你考虑的感觉。就举一个例子，就我姨父有一次就是我们在那边一个稍微暗一点，因为当时已经快到傍晚了，然后我们在一个小店吃饭，然后我姨父就拿了边上一个地图在那边看，然后那个小店店主就替他把灯点亮了。 台湾其实很常这样， 对啊， 但就是对对对，大陆人是这样，但是对其他国家的人也都 对，所以就我自己，然后再讲去香港的，就去香港就是。我当时就 sorry 啊，不是故意要竞争的， 没有，就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我一般到一个地方都会找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嘛，然后当地就有一个像集市一样的地方，然后有卖那种糕点的，然后就很有名，然后就去看，然后就它的摊点的上面的名字和我了解到那名字又不太对应，我就会问他，哎，所以我要找的这个东西在哪里呀？然后就那里呀，你看不见我，就有点这种感觉，对， 就是那种上了年纪的那种， 就 阿伯 也没有上年纪，就30岁左右， 他可能 还要一家人的那种感觉， 特个来， 年轻人不会这样， 是吗？ 就是老一辈都会那样，就比较。 没内心吗？应该 就一般人，就对于你一个很有礼貌的发问，就至少客客气气的回应，但他们没有，而且 对 台湾人是在服务业上，然后本身也就是富有人情味的那个，就是哦，你若需要我，当然很热心帮助你这样，然后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很安逸，然后容易被欺负啊什么的，对。但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讲，就是什么。就是跟台独相关的啊，或是就是讲到两岸政治，他们就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就是其他方面都还好，但是对个人主义的部分就另当别论。 我觉得香港对大陆不是有怎么仇恨的情绪，只是大家的文化太不一样，而中国就经常要很强制性的，就好像很强调异国， 异国 you know, 对，我们很讲团结， 对， 嗯，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其实很不一样， 就觉得我就觉得哦，我知道香港 有个问题， 嗯， 因为我刚刚一直很 sorry， 我很习惯的一直讲我们国家 ，I'm sorry， 我觉得这个词很重，在这个现在这个地方，但是 好啦， 对，所以我刚刚有刻意的把我的国家想要用的地方改成地区，就是我不想要太 aggressive， 但是哦，好，如果我有口误的话 ，sorry， 好，行， 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文化好不一样。就是你说的那种态度问题什么的，我觉得香港是对每一个旅客都是这样子， 真的吗？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 而且我跟你说， 我是听过他们说什么，你去香港要讲英文或是广东话，这样他们才会。 不会啊，我去茶餐厅啊，我跟他说哦，你好，我想要一个什么哦，直接。 对香港人还是这个样 子，然后走给钱，哦，谢谢，然后就直接把人成功，都是这样，真的都是这样，他们没有恶意，就是你要问他还是我回你，就是他可能不会，就他们就感觉很省时，就你问他在哪里，那边啊， 快速 you know, 就是那种不会说哦，就在那里呀，啊，你看到吗？你我带你去，不会这样，因为他们没时间，在那里啊，对啊。你问问别人啊，没时间啊。 可是日本人就是啊，哦，在这里啊，都很快，超快。 日本啊， 对， 日本 那我觉得省时和态度是可以分成两 类。真的、 哎，香港人 是 不是觉得就耍帅或者耍酷很酷？就比如 什么问题？ 就 没有。 就比较冷脸是一件比较 fashion 的事情。 还有个关于文化素质这个想说的。 哦，好， 那为什么我那么讨厌，不能说讨厌， 就是 没那么对大陆人，因为他们在香港做的事情都很没有素质。 我有听说，没有，其实 我有听说， 不是，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当然还是有礼貌，但是我碰到的都是没有礼貌，所以我那时候也很， 比如，我很想听， 就 除了什么抢奶粉啊、抢尿布啊之类的， 对，那种他们真的很 排队插队那种， 对，排队插队， 是， 然后我就会凶他们说。没有看到有人在排队吗？真的有。 我那时候在上海迪士尼，他们插超凶， 我 很 生气。然后我那时候去水族馆就有人插队，然后我就故意挤前面，因为他在拍照，我就用头去挡挡他的相机。 对，然后问路啊，也是没有礼貌，就直接厕所在哪里，就这样问我。 是年纪很大的人吗？我也有同样的事情， 因为可能他们看到我经常很多人都会喜欢问我路，但他们十个有九个半都是没有礼貌，就没头没脑，突然就过来说那个在哪里，我是你的谁， 真的 是 臭脸 问吗？ 对啊， 不是说在哪里这样， 好像跟你好像， 而且别人我会普通话一样，我可能不懂普通话，你知道吗？你不能 expect 每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都是中国人啊。 哦，这真的，在美国也 是。对啊，我就觉得很气啊，但 是 我人太好了，说 只要长得像中国人就是讲中文，管你是 A B C。 对，然后我就会很气啊。这 that's why 为什么我在香港的时候，这我应该也代表大概可能80%-90%的。香港的年轻人，我们都是同一个观感，所以为什么 不是说讨厌，只是我们观感没有那么好。 这个我可以讲一个例子，我的 很多这 种我的日本朋友，就是他因为要跟我们大家沟通，他都是讲英文，然后居然就有大陆人私下讨论他，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平常都不讲中文，他是不会讲中文吗？就是他的 effect 一个日本人要讲中文，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哦，你这没水准。好好的，对，题外话，但不是所有大陆人都这样， 对对对， 要一直有这个想法。 可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很容易解释。就因为中国人口真的很多， 就 平心论概率来说，你挑一个亚洲 人比较容易遇到中国人， 对， 是真的，是真的。 对啦，但是他们也不能 expect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素质哦，但是讨论背后这样说别人是不对的，对。但就是一上来跟别人说中文，我觉得还挺正常。 我想 问啊，就一个正常的现象，就可以被理解的现象。 在美国哎。 因为对啊， 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 就是比如说你刚来的话其实还挺好理解的，就但如果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有这个经验哦，周围原来有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你会有这样一个经验。 我还有经验， 我觉得这是国际观的问题。 对， 我之前是碰到一个，是他跟一个 ABC 在讲，就是 ABC 他中文听得懂，但还是 prefer 讲英文，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中文，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他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他不讲中文？我就说他是美国人， 我也有遇过这种， 我就说他是美国人，所以他应该中文不太好讲，英文比较 OK。 其实我想问，就是我一直觉得，因为中国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强势的国家，就是盛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再就是认为中文应该要渐渐的越来越普遍。我觉得这甚至我们也会有这个想法，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对台湾人也会有这个想法，对。然后是不是因为觉得就是自己是强势的那一方，所以照理来说别人应该要顺着，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有点过分，但我只是想问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心态而已。对， 你的意思是主动找别人说中文吗？ 就是 希望懂中文的人越来越多。 就是是已经觉得中文是一 个国际比较占多，所以你也应该要会中文。 对对对对，就是觉得中文 有 一点像你的 soft skill 的那个感觉。 没有哎， 真的吗？ 没有哎，虽然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大家主动来了解我们。但是 你们从不走出去啊， 从 别说你们， 就是哎，有墙就代表不走出去吗？ 哎，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会去我男朋友那里，然后我男朋友的学校是那种还挺好的学校，然后那里的中国人就会惯性讲英文，然后都可以跟外国人就是都是好朋友，那种很融入很来的。但是 Stony Brook 的中国人真的是就是跟韩国人一样群居的那种。 但 Stony Brook 其实各个种族的人都这样，你不觉得吗？ 真的，这是真的， 真的 吗？真的， 每个种族都是跟自己玩。这 是 我有 A B C 朋友也这样跟我说，他说他以前在中学都是有不同颜色的朋友， 对，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来 Stony Brook 以后 A B C 就是跟 A B C 玩，你很自然的大家 A B C 就一起玩。 我觉得这是 Stony Brook 的通病。 然后黑人跟黑人玩，白人跟白人玩 ，International student 跟 international。 我觉得是因为学校就是按 club 分的话。种族的 club 就占一大半， 这统一年的连接都是统一， 然后就你一个新来的人，让你选熟悉的一边和不熟悉的一边，你当然自然而然会 选 择 一 个 黑人 club， 他们就算他们很欢迎你，还是聊话题也聊不了。 是 的，连姐妹会都照种族分。是， 对啊，你看那个 AK。 啊，好啦，对对就对， 不讲了不讲。 对，题外题外。 对对对对，差点要讲了八卦。 什么八卦？ 刚刚捡回来。 好，得出个结论 ，Stony Brook 就是这样。好，谁？ 那他们都知道我们哪个学校。 Oh my god！ 剪掉， 剪掉， 他们明知道耶。 大家可以做 B。 哦，对 ，B。 可以做 B。 对对， 好，就 B。 还会砸在的话，学校还会讲。 My god！ 我都算 应该没有人叫 CC 哦。 对啊，International 里面有几个 中国人，我知道有个中国人也叫 那个我的名字是没查。 哎、我刚刚没有说我叫什么名字，但是香港没几个访客。 好啦，那我就逼啦。 好啦， 我们有没有偏题啊？然后 没有啊。 刚刚 Amy 问我什么，我回答了吗？ 没事，这我介绍还没结束。 Coco 还没有，还没轮到 Coco。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人。我觉得 stereotype 应该是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比较特殊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是高中就来美国嘛，然后我当时高中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国中在台湾有不太好的经验，然后我就那时候高中很不太喜欢台湾人，然后我就都跟中国人玩，然后玩，然后因为可能是我们学校台湾人比较奇怪，或不就我跟他们不太合，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就我高中的中国人对我还蛮好的，然后到了大学再慢慢接触进台湾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长大，或者是我也长大，然后思想比较成熟，我就会比较就是觉得就是说台湾人也蛮好的，然后就是。然后当然中国人有些想法不同的也就比较少接近，但我就觉得就是我还就是觉得就每个人就是现在就想比较开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是觉得 stereotype， 我觉得台湾人的 stereotype 应该是说，就是因为像刚刚讲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热情，然后所以大家就会有那种自己心里的那种什么正义感，乡民的正义感 有吗？ 对对对，就是乡民的正义感。 他们搞不好还没打架，我们先打，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 什么叫 乡民的正义感？就比如说今天媒体报道一个说有人公车站就是不爱坐站位吧，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是正义魔人，然后就开始说什么为什么那个人要站位，为什么看到老人不给他让座？ 哎，你知道像台湾一大乐是什么？就看他们的新闻媒体报道一个芝麻大一点的小事，然后在那边连载， 好夸大。 看个新闻，然后换一下脸，哦，后续报道。 台湾的媒体我觉得超会夸大， 然后重点是我要吐， 很糟， 我要吐槽之前就有人就有媒体就有记者问一个戴眼镜的小学生说，请问你近视吗？ 哦，对对，哎，网上有很多这种台湾的那种很不美的那种新闻截图，真的好笑。 然后大家就会正义魔人啊，正义魔人，然后就会开始说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你看不到他的眼镜吗？ 对啊，然后。反正我觉得 stereotype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很 正义过头了。 嗯、啊，你是说 等一下stereotype 是指外族对台湾人的误解。 对 哦，对，我不知道 哦，这个是你对台湾人的那个不开心的部分。 我反正就 没事，都抒发一下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本身经历就比较不太一样。 嗯， 哦，所以其实你不是站在台湾这一方的。OK， 我是中 国，你是代表什么？美国一个。 不过我今天是评审， 我是评审， 给分，请给分。从每个人都 靠近他，你是阿豆是那个中国人，然后阿嬷是香港人呐之类的。 没有啦。 阿公是台湾人，混珠代表这样子。你是阿里山原住民。 大。 好。 就是好啦，就是台湾人蛮热情的啦。 哦，开始宣扬台湾好的部分啦。 先讲不好的，再讲好的。 那我们再。哦，好吧，那你觉得有就外族人对台湾人的一个普 哦，我知道 普普是什么？ 我知道有一个 stereotype，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有些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台湾女生很好，很好 get you know。 因为他们看起来很软， 对， 哪里软？ 就是软妹的感觉， 骗一骗， 他们觉得香港女生很 easy，、啊、 就是骗一骗呢、啊， 就 是可以得到 了，就是 easy， 就我的感觉吧，就我对台湾女生和对香港女生的感觉， 软萌 的， 很纯阳， 重阳， 很 重阳啊，对，重阳，就是也 是什么词？ 很喜欢外国人 哦， 重阳， 那我觉得是。 所有中国男性对女中国女性的一个 stereotype。 哦， 因为对，因为反正就是好像他们就会觉得， 哎，讲道理，男生也会更喜欢 外国女生。 对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外国女 生大家都喜欢吃羊肠啊。 不是，其实回归那个话题，就是指说，就是说台湾人比较嗲，然后台湾人比较 温柔， 对，好 approach 啊，对对对，就是你应该就要好好的这样子。 我身为一个香港女生，我会觉得 好 啦，女生好温柔哦。 我在遇到 Amy 之前也会有这么想。我会觉得，就是我之前就是去台湾旅行嘛，就是听就在大陆的时候听女生讲话都比较男生， 嗯， 要怎样啊之 类的，比较粗鲁， 或者女汉子，对对，女汉子，然后要去台湾就满街都嗲嗲的， 满街都是欢迎光临， 要不要吃饭啊？ 欢迎光临。 那你们去日本是不是也有同一个感觉？我想确认一下，对吧？对吧？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的很温柔又通，我学不来。 对啊，哎，这个 没有了， 也没得。 看太多了，我看太多。 剪掉， 谢谢。要开始走歪了。 对，然后后来就算 Amy， 其实算我一个就真正深入接触的台湾人， 嗯， 就感觉哦，原来台湾女生其实内心也很 strong 的。 哦，然后我是 strong 代表，谢谢。 对， 就觉得 是他们那个口音， 就赞美 你们口音很软， 就是口音，对 ，accent。 啊，其实我还蛮开心你说我是 strong 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好像给人 都是软， 挺好欺负的，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啊，I don't know。 那他应该跟你打字牌， 要换他介绍了， 打字扑克牌 ，Amy 超级 aggressive， 哦哦，对， 喝酒也很 aggressive， 你住什么？我住四，好，你想赢我没那么容易哦，我揍你， 好像我说的话， 真的 Amy， 我都被吓到了， 你要介绍了吗？ 别弄我！ 我觉得，哎，我还有东西想说。我觉得这， 哦，好啊， 这语调问题，这跟大家都觉得香港女生很凶一样。 哦，讲广东话的时候， 广东话真的很凶， 没有讲广东话真的很有气势。 广东话的腔， 对 不 对？ 很有调， 所以没办法，大家都会觉得，哦，香港人好凶哦，好吗？他们每句话都好像在骂脏话哦。 对啊， 没有啊，不就是在说你好吗？ 就比如香港变人， 比如 就在那， 韩文也是，韩文听起来也是很凶 啊。 是。 没有说韩文也听起来很凶啊。 对啊，可发明到 叫什么小熊博博拉姑。 博拉姑。 对，我也常常觉得韩国女生听起来 怪怪的。 对对 对。 好，接下来 。 好，我是台湾 strong 代表，没有啦。 我可代表。 我是 Amy， 然后 from 台湾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没有了吧 ？Stereotype， 哦，就 stereotype， 刚不是对我 stereotype 有意见？ 没有，你讲错 topic 了。 好 了，好 好 ，OK。 就我比较特殊啦， 嗯， 对， 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一个 stereotype， 但我之前被问过说，就是譬如说，我说台湾有国庆日，然后中国人就会真的，我真的你们有国庆日吗？然后开始在那边质疑，然后我就哦，台湾国旗，然后你们有国旗哦，你们有国旗哦，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好，对不起，就是我就是不爽，好不好？ 哦， 就是因为从小教育就是有这些东西嘛， 嗯， 然后还不止这样，还有更奇怪，就是我会说，哎，那个店员中国人，哎，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中国人就跟我说，你这样讲很奇怪，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就 我也遇过很多这种事情，我也要分享，你先分享，我再分享，我也有遇到这种很生气的事情， 就是。我当下不会生气，但我会私下说，其实你这样讲我有一点不高兴，你可不可以尊重一点，我以前就是被这样教育，就不能太生气。 可能他们都会跟你说，我们以前也是被这样教育的，台湾就是我们家的， 所以我当面没有对你生气， 本来就是我们 OK， 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好， 嗯， 对不起，我要 aggressive，嗯，就是为什么每次中国人都要问台湾人说，哎，就是你对台独的看法？那如果你已经觉得台湾不是独立的，你还有什么好问的？就是台湾就已经不是独立的， 啊，不是啊，他问这个问题是表明他觉得台湾大陆是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嗯。是吗？就是如果你还会 bring up 这个 topic， 不是代表就是你对这项东西还有质疑，你才会去问。 对啊。 对，所以就代表台湾是独立的，如果你一定要这样问的话。 我觉得这代表他们其实自己也有矛盾，这他们知明知道台湾现在是自己的国家，但他们教育就是台湾就是我 们不可分。哇，这句话会不会害他生气？ 没事，我不是台湾人，不可分割一部分。所以他们都会，他们也觉得矛盾，就是为什么台湾还要独立？他们明明家里就 没有啦， 台湾是 我 们的，为什么 我要撇清这一点哦？我要撇清这一点哦，我要说台湾跟我们大陆目前还不是一个国家。 对啊，我觉得 对，但香港是。 哦，香 港 是 从1997年开始。 对啊，我不会否认。 对 啊，等一下为什么你会那么说？就是 怎样？ 就是为什么会说台湾跟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哦啊、 我只想听一下，就是中国人那边的。 就历史课有学啊。 嗯嗯嗯嗯。 他历史课不是都说 是中国 分割的一部分吗？ 中国教的历史 啊。 不是历史课本的第一句话，我已经做过这个 research， 就是写说什么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 几个字。 我不知道，我上 了。可能我上历史课睡觉了。 因为我 回去还。 我做过一个 就这么说吧。 research paper。 就这么说吧，就中国学生其实对于历史和政治的教育。非常的、 嗯、 就很 薄、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很老套、 嗯、 我们其实内心不是很接受、 哦、 但是就是需要去考面对考试必须要学的考点、 哦、对都是洗脑 对 我 没有说对啊 喝酒喝酒 因为我喝完了 我在倒啊 就是因为你喝完了才一直说这种话 对 好、 嗯、 OK好好，所以 洗脑这件事、啊，洗脑，我们来谈洗脑怎么样？ 我要说，我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态度太强硬了，因为现在才回归22年， 嗯、 承诺当时是50年不变，但现在一半时间都没到，他已经用很强硬的手法想尝试将香港特有的文化变成都是中国的， 嗯， 就是他想把一个明明。已经分道扬镳很多年， 我们要切入正题了是吗？ 嗯， 的一个小孩， 哦， 勉强明明他可以慢慢拖汇合在一起，但是他勉强就是要从最远的一个点勉强将他汇在一起，所以现在才会变成这样。 我要说就是，对我们承诺50年是不是？但你想要怎么样？50年之后突然变成一个 不是啊，他是慢慢啊。 对啊，我们有慢慢啊。 他这个送终条例就是马上就要保 没有、 啊、我们送终啊。 就香港对其他国家都有同样的条例，为什么对大陆就不可以呢？我们 因为 在我们大陆看来 不好呀， 在大陆看来真的是一个歧视哦。 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习 近平算是， 是台湾的，其实， 然后就是中共，中共比较强硬，然后中共说什么，没有人敢说二，所以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会很有危险，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啊，你若有罪，你就是有罪，断头就这样。 而且一开始明明是关台湾事，不是中国的，所以他突然之间就变成送给中国了，而不是给台湾了。 有啊，台湾也在里面呢、啊。 他有很多矛盾， 哦、 是他要追溯 到历 史 的。他的意思是说，送终条例的那个起始点是发生在台湾。 哦， 对 对 对, 对， 不是在。 但在我们看来，这算是对这个条例的一个完善，因为除了台湾，除了还有很多很多香港对其他国家签的这些条约，唯独是签到中国，所以大家忽然开始游行。 那中国 应该 要反省一下，是为什么？明显他们制度有问题啊！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之前的就是跟其他国家的条例都是谁做的？ Oh. 对，是英国弄的呢，还是林郑月娥弄的？ 肯定不是林郑。 对，我想我好奇，就是之前的那些法条， 可能是不同的特首弄的吧？反正之前没有关注到那么高， 是 因为一扯到 开始的。 对， 林郑是2011。18 才上任啊、嗯、 对 这么新 没多久 OK 好没事我就只是了解 background detail、 嗯、 好 对所以他是刚才才不久 嗯 行 然后现在已经弄成这样 对 所以哦我还想说其实我们都不会否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你要我们讲我们会 prefer 的讲自己是香港人 毕竟你才这你想这么多年呢，然后文化什么就真的很不一样。 我觉得说自己香港人没所谓啊， 我也觉得 毕竟也会做北京人， 中国人他们很 sensitive 关于这个。哦，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我想。是你说完以后我想说的东西、嗯、我有在 WeChat 看过、 哦、 因为我也很想去看，就是我 WeChat 上面的朋友都是我在这一家的中国人嘛、 嗯、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一个中国的朋友，他在那边写什么，我今天上 Writing 102，然后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个人说 I'm from Hong Kong， 然后我当时就炸了，他他妈的为什么说自己 from Hong Kong， 你就是 from China。 哦，我有一个澳门人会说 I'm from Macau China， 然后我觉得哈、嗯、这说我们自己自由啊，我们都已经来到了美国，你还要管这种事吗？你是谁啊？ 嗯， 就 这么说吧，我之前 就正是因为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这些矛盾，我觉得两边媒体 哦、嗯、是也有炒作 大的、 嗯、 对对，占很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是我这有 就因为有这个矛盾，所以大家对 这句话才特别的 sensitive。 哦、 不不不，那是两一年前的事， 但 就还没反送中， 就在这之前， 就在 香港回归也有各种 对啊 各种，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暗涌了很久， 其实 这是一个腿，这是一个 我遇过类似的问题，我那时候就是哦，因为我 orientation、 嗯、 大概我到美国第二三天吧、 哦、 然后跟 对、哦、 然后我见到一个哦，应该说我们那时候进去 orientation 会场，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这边的人都是什么人、 嗯、 所以理所当然一定是用英文沟通、 嗯、 然后我就对着一个就是华人面孔的人，我就跟他说 is it here 这样，这、 嗯、 就是这个位置嘛、 嗯、 然后他就对我说你有讲中文吗，然后我就说哦 I'm from Taiwan， 就是我还是有点 啊 不确定、啊、对对对，然后结果他说他就直接走插过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然后翻白眼，那不是中国吗， 哦、 就走了， 我也遇过这种，真的很没礼貌， 超生气，不是就好，第一好我台独我错了好不好，好那就算了，第二你到底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对你也没有用英文回 我、哦、他可能觉得你没有说 please 然后他觉得你没有说中文 okay, 对为什么我一定要说中文、 哎、 你是不是没有国际观，你为什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台独错了吗，你到底想怎样对我这就是我生气的点，好没有，这只是某个例子啦，但是我是有遇过类似的问题的、 嗯、 好 遇过很多，也有很多这种， 是好， 因为在美国啊，你一开始虽然你是 Asian face， 但是这里很多 ABC 啊，哦、对 啊， 什么 ABC 很占、 啊、 占大部分 啊， 所以你第一句肯定是讲英文啊、 嗯， 然后他们就会马上一句反驳。 哦，可是 你不会讲， 我是觉得 orientation 遇到真的很正常。 嗯， 不是平常 哦， 不是 orientation。 我还想说另一个，就是那个女生的 background， 就是她是一个那个连念课文都会讲中文啊，就是 this is from。亚马逊的那种、就他英文烂，然后腔调不好，他超不会讲英文，这样就是他英就好， 那 他 现在活得怎么样， 还是跟就是跟本土人玩、跟自己人玩、这样对好好，我知道都不是代表所有人、 就 是、 对啊，我其实不是不开心，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只是我们遇到的刚好是了啦、 也没有啦，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知道， 应该说因为好的太多所以坏的很容易记、 是也是啊，也 是 也是，大 家好的爱了 Erica 啦， 对啊 真 好 的好 的还开这个 podcast 啊对啊 没有啦，我就真的在反思为什么就是对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就让我们对这些明明很 sensitive 的 topic 就是知道只分对错，却没有人会愿意真的深入去了解哦，为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不同、 你觉得是党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哦，我觉得是政策的问题，我觉得是政策的问题， 确实是就是诶那是什么民主跟共产，这是共产的，因为就言论自由啦，其实就是跟言论自由有关、 我其实觉得言论自由只有欧美国家会真正的、会真正因为历史而去发扬这一点，因为他们从 什么意思，对我也在想 了解一下 就因为他们有总统嘛，富兰克林啊里根啊会真正的会去演讲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e freedom of speech， 然后、嗯、然后就讲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拥有这些权利。 嗯， 然后他们对 台湾宪法有， 就是我是觉得 对，就这么说吧，就说这个自由发言的权利从欧美开始提倡，然后、 嗯、 对，就因为各个国家、嗯、因为 欧美开始才跟着这么 做、就是、 是吗？ 对，就是因为接触面宽广的问题， 就是你是想说中国的接触面太少 什么？对，我其实没有，对，还没改到， 就我的意思就是对，自由发言是从欧美开始提倡的、 嗯、所以你觉得像不是中国还没普及？ 对，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面临这种文化，就没有真正的发生这种冲撞。 嗯， 我是觉得， 而且中国很想就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化体系。 我是觉得他是不让言论自由发酵在中国。 我自己觉得 是 因为，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有利也有弊，因为外网真的有很多垃圾，内网也有很多垃圾， 内网很多，内网更多垃圾好吗？ 我自己觉得如果中国脱离共产体系他们会瓦解，因为太大了， 对， 然后人口又太 久了， 对对对，然后历史又悠久，对，所以确实他们得用共产体系来 控制。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改变啊，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就不能说因为有这个墙就说我们是封闭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墙的这个存在真的有利也有弊，就因为这个墙的存在，我们才不用去看那些 Facebook 上那些反社会 ISIS build up 也是从 Facebook group 开始，你知道吗？ Facebook 当然 对， 利多， 就因为你真的怎么说呢， 可能我们习惯了在墙外的世界、 哦、 所以我们看不到墙内世界的美好、 嗯、 确实确实。 但是我因为我也有时候回大陆，我觉得有个墙真的很不方便，就是你整个感觉就是超级封闭。 哇，我觉得超好翻的，我不知道。 不是，就是如果你翻不到的时候， 哦、 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的前提是没有 VPN， 哦， 就是你真的要在墙内这样度过的话，哦 okay、 我觉得是真的。 对，因为中国已经开始有一套自己的互联网体系了， 是 你要用这个东西，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我们然后用这个，我们有中国的这个、 对，然后我不了解要用，比如说像打车 百度啊， 那个叫什么？对， 很垃圾，封了很多东西。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发展 了。你喝太多了，你不可以。 因为我刚做了一个 research 关于百度的、 哦、 这一个， 哦，我觉得 Google 也有 anti China。 这有一个 artist， 真的有、哦、 是一个中国的 artist 哦，他是一个 digital art artist， 然后他出了一个。Dictionary 叫 Blind Spot， 你知道吗？ 我知道肯定有这种东西的存在。 然后他是说有很多很正常的字，明明在 Dictionary 都可以查到的字，你在百度上搜，他是说他是一个敏感的字， 百度搜索很烂， 然后直接关掉。 但我也要说 Google 搜索好不到哪里去， 比百度好吧。 就这么说吧，你搜香港， 嗯， 你应该呈现的是一个。至少你应该有香港这个城市是什么，是怎么样怎么样，至少应该有香港这个词条、 嗯、 而且里面应该是中立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事实、 嗯、 但 Google 你不信你现在搜一下， 你是说中文还是英文， 就中英文都可以搜，特别是嗯，就比如说香港吧，香港一般用 Google 不都搜中文吗，你直接搜香港的中文，它 top three 就整页 article 都是 anti China 的， 没有啊 Hong Kong officially the Hong Kong special，没有， 就你用电脑网页搜的话， 一样的、啊。 就 我觉得那跟个人 生存的这些 没有，那个 Google 是用大数据弄的，你平常看什么新闻， 你说这种是因为最近 就会排在上面， 是因为最近闹得很那个，才会有这种相关的条例。但是你平常搜是很正常，香港什么旅游什么的、啊 哦。我是有刻意去搜反送中， 嗯， 对，然后他出来的确实都是台湾的新闻在上面，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哦、 对，因为我惯性用台湾新闻，它当然出现台湾新闻、 嗯， 所以我 一直觉得而且你用字不一样， 我觉得它是大数据筛选啊、 哦， 我自己觉得、 嗯， 然后我有刻意去查中国的，它才会冒出，我就开始有简字的东西出 现、啊，或者你用繁 开始有香港的新闻，对对对 对, 对、 嗯，简体字的话就肯定是大陆的新闻，我繁体字搜的，通常我搜出来的香港的新闻，还有台湾也搜得到， 嗯。嗯 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在用 Google， 对啊，你看就 Top Three Article 啊， 那是因为是 Recently 啦，你拖下去肯定就是介绍香港的。 可是 他这样子排是 有，就你按从来一个没有接触过这个新闻的人来手机来搜索，你也可以试试。 开无痕，开无痕页面再搜一次。 什么无痕？哦，无痕。 对。哦，我们居然在突破那个，哎，但是 Google 要搜到中国的新闻真的还挺困难的。 对啊，对啊，就用无痕，你毫无搜索记录，对啊，他 top three 的 article 都是这样啊。 但是这种只是。 我也开我的无痕 口啊， 你可以， 好，我也开， 我也开我的无痕， 就是说他 还 是你到中立的，就他会把那些反中共的新闻推到最上面。 没有啊，这不是反中共的新闻啊。 你可以点进去看嘛，它真的很有偏向性，特别是纽约时报。 看我的吧，好不好？我查英文的，这样可以吗？你们自己看，我不知道你们在吵什么。 对啊，你看啊，他基本上都是站在一个反港警反， 但是我觉得这代表大氛围啊，因为他 真的不代表大氛围。你按一个正常的搜索引擎，就说一个， 但我觉得他只是 我用雅虎在搜， 不是，他是按照那个， 你可以用 Bing， 哎， 对，你可以用 Bing， 哦， 他按照那个热度来搜索而已啊。这没有什么， 就他 Google 不可以有立场的、啊， 他不可以有， 对、啊、 不代表他没有正在慢慢的有。 我觉得 真的， 还有病 这个、 啊，对啊，你用病去搜索，他就真的出来是很中立的东西，很客观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一样一样啊，也是在报那个选举的直播啊。 我不知道，我不想看新闻。OK。 那你试试百度啊，肯定搜出来都是 反的那种、啊。对啊对啊，所以我 的 意思就是 Google 它也有自己的立场。 好， conclusion 就是 我是觉得肯定没有百度明显了。这你真的要吵， 我肯定是 觉得 Google 比百度好。 我觉得这个比个高低没有意义。我的意思就是媒体，我就 是 我的意思就是媒体很容易操控人们的思想。 所以啊，所以你觉得强是好的吗？ 我觉得强真的 让你们只有一个媒体可以选， 哦、对， 也不是 刚刚在吵强的问题， 就是只有几个媒体可以选。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在操控你们市场啊，也是一样的。 可是香港的中文媒体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我不是说香港还是怎样，我是只是就这个强来说。 对啊。 就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利多于弊， 就因为 Google、Facebook 他们先发展起来，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完善的系统。如果整个中国开放的话，那么中国所有用户的数据他们其实都可以 cover。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真的。而且这样来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你懂吗？就因为。这行业垄断。 等一下，所以 Google 是收不到中国的信息的吗？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的新闻或是之类的。 我记得他们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不想让别的国家看到自己的军事重地、 哦、 所以才不开放 Google。 不是 因为 还是韩国是因为 这 个原因。 是这么说吧，不是 Google 在中国被 禁。那是韩国的原因、嗯、sorry 我记错了。 我的意思是说Google 收得到中国的譬如说在百度上的东西，或者是就是你们自己在墙内的那些资讯是搜得到吗？用 Google 的话， 能搜得到吧？ 哦，能搜。OK， 好，没事。那我大概理解 CC 想讲的点是，就是在墙外的人能看到的东西比较全面。 嗯，就你还可以自己去分析啊，但是在墙内你收到那种只有那种小范围单方面资讯，你根本 卡一半那种。 对啊， 因为你能吸收的资讯越多方，错误率越高。对，所以。Erica 想讲的是，因为我们就是部分吸收。 你作为一个人，那么有独立思考的人，你是应该自己可以分对错了。 我就这么说吧，香港的媒体真的不比大陆的媒体好到哪里去。 我不是说香港的媒体好，我只是 好啦， 就这个墙，我真的没有说香港的媒体好。 对，就是说墙的存在，让你更有机会能看到。 起码我们可以看外国的新闻啊。 但其实你受限于语言，在百度也可以搜到英文的东西，对， 嗯 哼，就其实相当于、 okay. 而且墙内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就是把国外的东西以各种方式传回国内去，相当于有一个过滤系统。 哦，用英文来传 也有，对， 嗯， 那为什么要这个过滤系统呢？ 那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产业。你也知道互联网发展真的 是 一个很大的， 没有啊，那就扯到中美贸易战了啊，这个要不要先、 哦、 因为中美是在竞争的状况。 嗯，反正我从小我的思想我的 fellow 我是觉得啦，强是一个，我不能说它没有好的方便，但是我觉得它是弊多于利，是这样。 嗯，哦，这个又回到 stereotype 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就是普遍觉得中国人封闭是因为那个墙的问题，其实、 嗯、 对，嗯， 所以 好，就 对，我以前会觉得墙的存在，但对啊，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哦， 香港现在已经乱成这样了，你觉得是为什么？你觉得是怪政府？ 你觉得是中国、啊？ 你觉得怪政府？ 我觉得是中国的问题啊， 为什么标的？ 我就说我会很 aggressive。 我知道啊，你看，那你说嘛，中国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他们太挤啦， 太挤。 你知道其实这个，我觉得反送中条一直是一个引火线， 是 引火 是， 对， 导火线， 对，就是之前已经有很多让香港人不满的政策，因为他很强势的想把香港的文化灭掉。 比如他采取 普教中， 普教中是什么？ 就是普通话教中文。 哦，嗯嗯， 就是他们， 这难道不是一个想推动两个地区更好融合的一个条件吗？为什么在你们看来这么错？ 你要灭掉一个地方的文化，第一个就是灭掉他的语言。 这不代表我们有灭掉，我们没有不让你们说啊。 他，你知道政府就是强硬的推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推语言 很多人都不同意的，但是到时候产业 的 不 一样，学一门语言就像你们学英语一样， 我们会啊，我们有啊，我们有普通话课啊， 对啊， 为什么要普教中？你就是不想让我们再用广东话、啊、 为什么学英语不代表不想让你们用广东话，但是学中文、就是、 因为我们中文还是用广东话的、啊、我们有普通话课啊。 好，我讲一个， 我们要学普通话的， 那个时候 是分开的。 OK， 那个时候孙中山他们要迁台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也是把台语、不准讲台语， 讲台语要罚一块钱什么的。 不是罚钱，他们是要被关的。 哦、OK， 就是反正他们会有很严重的处罚。 对啊，所以我们并没有让你们不准说粤语啊。 但是 我觉得这个政策已经很好啊。 我觉得普教中真的很不能接受。 普教中到底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策？ 就是 有约规定你们必须说中文吗？ 对啊，你知道我侄女啊，她是念那种也算是 local school， 然后他们老师就是说不准讲广东话，你讲广东话我就给你 suspensions。 哦、嗯，是在课堂上？ 我超级生气， 在课堂上还是课下也是？ 就是你在学校，不论你在课上还是课下。我超级生气，我跟你说，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很不能接受。 天啊，你们两个，艾瑞卡太清醒了，你要喝酒？ 不是啊， 家吗？ 但我觉得，如果香港真的把自己看作一个，真的看作自己回归中国， OK， 但是我们是 你说过这种话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觉得？对，那就相当于粤语是一个方言。 但是也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呢， 对对，那就是，对，但是，比如说我们南 京话，就是不是应该把 ，no， 是我们的官方语言， okay， 英语跟 好，没事，继续， 对，就比如说在中国正常的一个省，然后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你，你不要说当地的方言。 香港不是省啊，这是重点啊，我们是特别区啊。 对， 很重要，我们有自己的 passport。 但五十年后是不是、就 是？但 是 不是五十年后啊？所以它不应该那么挤啊！这 not important， 这太挤了，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 我觉得这是情理之中，总不可能五十年后忽然 force 你们哦，我们必须把这个所有都标准化。 但现在才一半时间， 我觉得这很正常，这算慢慢融合的一个。 我觉得他不够慢，他现在就是有点急，所以现在才 那么多房子也是。那我问你，理想 主观的事情，每个人都说不准啦。 对啊，那我问你，你理想中是怎样？十年后推行普教中吗？ 对啊，现在22年而已， 十年和这十年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你能看得出来，他现在很急，因为他下一步就是台湾。 就这么说吧，就 好、 啊，没有啦，就这么说吧。 哦， 嗯， 好了， 这些政策的推行，我觉得。跟美国也有很大关系、 啊、 你也看到现在 我觉得这种太深入了，我是觉得这种 反正我这是做我自己是本好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是会这样觉得。 OK。 对啊。 对啊，我也给，我也告诉你我怎样觉得。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就是看法很不一样啦。 嗯。 嗯。 下一个 topic。 直接 直接卡掉。 直接卡下一个 topic。 哇，我们有聊一个小时，54分钟。 哇、哦，真的、啊 哦， 不错、 哦， 我喜欢。 我想去尿尿、哦。 我们才聊完一轮，然后大家才自 我 介绍。 要加酒吗？ 好，我想去尿尿。 加酒呗。 要先暂停吗？还是？ 好啦，那中场休息哈。 好，中场休息。 很快回来。 想要尿尿。